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白天能见度比较一般，交通出行不受影响，但是早晚提醒大家需要注意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京西二环的官园桥到复兴门桥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官园桥到复兴门桥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说一个大家平常每天都会接触都会用到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个每天都会接触每天都会用到的小东西，有可能会把疾病带给我们，这是什么呢？ 您的毛巾多久换一次呢？半年、一年还是没破没烂就不更换？网上有传闻，毛巾如果不定期更换，肮脏的程度简直超越了马桶，还会危害健康，这是真的吗？此外，在外住酒店，酒店的毛巾能用吗？床单能粘吗？怎么能防止感染疾病？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燕跟您说说，当心亲密接触的毛巾床单变细菌的温床。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 刚刚过完年，很多朋友啊，在这个过年期间都出去旅游了，可能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就不免会接触到比如说酒店提供的这些毛巾啊、床上用品啊、床单被罩什么的，这些到底卫不卫生、干不干净。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去旅游完了之后回来就发现这脸上开始长痘痘了，说旅游之前就没有啊，这有没有可能是饭店的这些毛巾或者是床单被罩不干净所导致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医师吴燕吴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当心亲密接触的毛巾床单变成细菌温床。首先呢，要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吴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吴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亲密接触的毛巾和床单有可能会变成细菌的温床。那想先问一问吴主任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作为皮肤科的医生，您这个毛巾更换的频率或者说次数是不是比较勤呢？ 还真是比较勤，有两个原因吧。嗯、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作为皮肤科的医生还是比较注意形象，对吧？自己的形象不能太差啊，尤其是这个面子问题。 嗯，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单位啊发福利的时候，他老发毛巾 哦，有毛巾， 有的是毛巾用， 经常看到一大堆毛巾呢，就觉得哎该换了。 嗯， 所以呢，我个人呢，差不多两三个月，还真是差不多 两三个月就会换一次毛巾。 对对对。 嗯，好，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伙每天可能都会用到这个毛巾哈。 嗯， 那毛巾如果我们没有像您这样，比如说两三个月就进行更换一次的话， 嗯、 如果很多朋友是比较节约的， 嗯、 这毛巾不破不烂，基本上就不太换。嗯、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您跟我们说说，如果毛巾长时间不换的话，有可能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方面吧。 嗯，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清洗的比较干净， 嗯， 虽然说长期不换，但是那上边呢并没有太多的什么细菌啊、病毒啊这些东西， 嗯， 那时间长了过后，只是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毛巾可能会比较硬， 哦、不柔软了、 啊，不柔软。那么不比较硬的时候，那如果是洗的时候搓脸啊什么的，这比较使劲，有可能对皮肤有轻微的这种擦伤、 oh. 啊，就硬的东西嘛。 嗯， 当然一般不会特别干的时候用，但是这种硬的呢，纤维已经比较少了的时候，它即便是湿的，它也会比较粗糙。 嗯、oh. 啊，也就是说，毛巾如果我们长时间不换的话，它已经比较硬，甚至我们摸上去比较薄了。 比较薄。 再用这样的毛巾擦脸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角质层受到伤害。嗯、 对。这个呢是其实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但是重要的问题呢是，如果是长期不换，又不注意清洗， 嗯， 那么表面呢就会附着一些微生物， 嗯， 比如说细菌呢、真菌呢，甚至一些病毒啦或者其他微生物， 嗯， 甚至一些寄生虫，包括螨虫啊这些东西， 哦， 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可能脸上会比较出油， 嗯、 哦，尤其是男性啊，大概在青春期以后的男性都比较容易出油，老人就不那么容易出油了。 嗯、 那年轻人大多是比较容易出油的。那么出油了，这种油性的东西、油脂类的东西附着在这个毛巾上，更不容易洗掉。 嗯， 那么它就会和细菌啊、病毒啊或者一些寄生虫啊，揉在一起。 哦， 加上如果房间里边不怎么通风，那就始终是有潮湿的这个环境。 嗯， 这个病毒细菌有可能就容易滋生、 哦、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和面部的皮肤接触，就有可能引起一些皮炎啊、过敏啊，包括一些脂溢性皮炎啊，或者有的人为什么老长青春痘啊、痤疮，或者是以前有痤疮加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加重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要关注到的。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毛巾也好，我们日常接触的这个床单被罩也好、 嗯、 清洗更换都是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 嗯、如果不清洗不更换的话、嗯、可能很多我们的皮肤问题就通过这样的外界物质传给我们了。 嗯， 好，那到底比如说我们的毛巾多久更换一次，像刚才这个吴主任说的，如果您比较节省的话，咱们不老换它，但是我们的清洗消毒得到位， 对， 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比如说一些细菌的这种传染、 嗯、 我们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做到消毒到位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吴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当心亲密接触的毛巾床单变成细菌温床。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天坛医院搬迁的最新进展。依托于天坛医院建设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日前率先整体迁入了位于南四环花乡地区的天坛医院新址办公，这也意味着天坛医院科研等系统搬迁已经正式启动。针对大家关心的医院诊疗系统何时搬迁的问题，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王庸军表示，为了确保医疗安全的万无一失，医院新址还需要完成基础设施、设备、医疗设备、办公环境、临床业务系统等大量调试，目前还不具备接诊病人的条件，患者依然需要前往东城区天坛西里6号的天坛医院老院区来就诊，预计新院区会在今年的6月底全面启动试运行。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号贩子的问题。日前，市卫生计生委联合市公安局组织召开了网络号贩子座谈会。目前，号贩子活动正在迅速向网络平台转移。在抢号之前，会筹集大量的身份证信息，在医院建立就诊卡，便于后期取号，并且会在网上逐一的注册账号。每天放号之前，就会安排专人通过抢票软件提前登录抢号。但是从目前的工作来看，除了114和京医通之外，网上还有医护到家、医护网等一些社会网站以及一些 APP 软件提供收费的挂号服务。这些网站的活动是否合法还有待商榷。据了解，今年在网络号贩子的打击整治上，北京将会建立执法部门、挂号平台、医疗机构三方共享的网络号贩子黑名单制度，努力实现对于号贩子的联合惩戒。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耳朵痒的话题。耳朵痒这样的行为您有没有遇到过呢？遇到的时候是不是一掏为快呢？这其实啊是一种非常不良的生活习惯。根据了解，外耳道皮肤感觉神经受到了轻微刺激，可能会引起耳痒。而常见的耳痒原因主要有三个：外耳道湿疹、真菌性外耳道炎和不良的习惯。其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良习惯。有一些朋友外耳道本身没有病变，但是养成了频繁掏耳朵的坏习惯，不掏就会觉得痒。过于频繁的掏耳朵不仅会掏出叮咛，还有可能会掏出夹皮、黄色或者是清水样的液体，甚至是流血，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引起外耳道的肿痛。所以说建议大家戒掉掏耳朵的坏习惯，避免外耳道的受伤。最后要建议耳痒患者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就诊，必要的时候可以涂抹一些外用药物，让您早日摆脱困扰。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医师吴烨吴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当心亲密接触的毛巾床单有可能变成细菌的温床。这个吴主任在网络上啊，最近特别流行着一个这个帖子，就是说如果毛巾不好好清洗的话，它的肮脏程度甚至比马桶还要严重。想问问您，这是危言耸听啊，还是说真有可能啊？ 这个我觉得这么理解啊，首先说，如果是毛巾、床单，包括这个我们经常用的那些，有的人一换衣服换的不是很勤的话，这内衣啊这种情况都有，都差不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毛巾的问题，对吧？这个毛巾用的时间长了，如果我们不清洗，我们前面也提到，它一定是会有细菌、病毒，甚至螨虫或者各种各样的微生物。那么时间越长，这种微生物应该是越多的，总体来说是这么个趋势。但是呢，是不是就脏得比马桶还脏？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了， 有点博人眼球， 有点博人眼球标题党啊。可能这么写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以前这个问题大家不注意，一看这标题赶紧往下看，哎，这个还真有一些这个情况，可能呢一说，起码对于有些人来说会更容易关注到这个， 引起大家重视， 对，更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么写倒也不一定就是说明有多大个错误，就是程度上可能也加重了。不过呢，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长时间不清洗毛巾，它有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细菌病毒。那么，有人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把新买的毛巾，还有呢，用了两三个月的毛巾，还用了半年的毛巾放到一起，我们来做一个实验，那么就来检测它们的表面的这个细菌的菌落数，大概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新毛巾呢大概在百级，就是一定范围以内100个菌落，这个大概啊，说个大概。那么同样单位的情况下，那么用了两三个月的毛巾有可能到万级。 从百级直接就到万级了， 万级可能就是有更多的这种细菌或者微生物。那么如果是用了半年了，四五个月、五六个月的，如果又不好好洗的话，它能够达到百万级。就是它总体上来说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上边滋生附着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的概率会增加。 嗯，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是毛巾也好还是床单被罩也好，这些直接接触我们身体、接触我们皮肤的这些东西、用的时间越长，如果我们又没有注意好好清洗它的话、在理论上来说它的这个细菌或者说菌落总数一定是成百倍增长的。 对， 看来这毛巾确实得我们得引起重视哈。虽然它不一定比马桶脏， 对， 但想想这个跟新毛巾一比，这起码是菌落总数增加了好几百倍，或者说啊，不对，应该是好，对，好几百倍。那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尽量得减少它对我们皮肤造成的这种伤害。 对， 吴主任也说了，不干净的这些贴身的毛巾啊、床单被罩啊，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这种皮肤疾病。有一些朋友就纳闷了，说我这个毛巾啊，我只用来擦脸，我也不擦别的地方，为什么就会那么脏呢？还有说一说床单被罩，我就铺在床上，我也没让它接触别的呀，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小猫小狗宠物之类的往上面爬，它为什么也能这么脏呢？ 因为先说毛巾吧，我们的脸是经常暴露的，哪怕是冬天也是暴露在外面的，所以呢风吹日晒难免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因为空气当中总是有，你一个车开过来，你还风刮在脸上，你还有灰尘， 还有尘土， 对，而且呢，我们家里边有的人，如果是家里不注意卫生，那么一扫地，它也有可能也有灰尘， 灰尘扬起来了。 有些人呢，比较容易出油，面部油，因为这个人的皮肤包括干性皮肤、中性皮肤和油性皮肤，那么，但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皮肤啊，就其中油性的皮肤。或者是混合性的皮肤，它就比较容易有油脂的分泌。那么油脂分泌和空气当中的灰尘，包括一些细菌、螨虫混合在一起，如果又不洗干净，拿毛巾擦的话，这些东西很容易附着在毛巾上。 哦，也就是说，毛巾本身它即便是非常干净的话，我们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面部或者从日常生活当中扬起的这些灰尘啊、细菌啊，也会逐渐的落到毛巾上，逐渐的积累起来。 对，它你挂在那儿，它也有可能这个落灰尘嘛，对吧？那你如果是用它来擦脸、洗脸，有的人洗脸呢，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件事情，我要做；有的人洗脸呢，洗得很认真。那如果是洗得不够认真的这种，他洗完了过后一摸脸上还会有油，这个时候如果是拿毛巾来擦，那就把那个油擦在毛巾上了，这种时候油性的东西嘛，黏糊糊的，对吧？它总是不太干净，那么这时候细菌、病毒加上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微生物和油脂混合在一起，那么有的细菌呢，还正好在这个油脂的这种环境里边更容易生存， 提供温床了。 对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就会在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菌。那么，也许一开始没有那么多，脸上也没事儿。时间长了也不注意，反复的用毛巾来刺激脸上，那有可能，比如说一些人他会出现过敏。或者是出现脂溢性皮炎。甚至毛囊炎啊、痤疮，或者是本来有这些症状了，用了这些不干净的毛巾以后会加重。这些呢都是跟毛巾用的不干净，没好好洗有直接的关系。 好，那也想问问，既然说到这儿了哈，很多朋友可能春节出去玩的时候，从这个宾馆使用了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毛巾，回来就发现自己的脸，比如说有这个起痘痘啊，或者起红疹子的这个情况，也想问问您，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这个宾馆或者说饭店提供的毛巾没有清洗到位所引起的呀？ 宾馆的和家里边的毛巾还有区别。家里的毛巾呢，可能最多是你自己用。 对。 但是呢，你自己的东西，反复的你就不清洗，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逐渐累积的一个过程。 逐渐累积。而酒店的毛巾呢，它有可能就是它天天都洗，它经常洗，就是如果是消毒隔离不太注意，那么大家知道。酒店住宿的时候，可能脸上的毛巾不一定拿来擦脸， 还有擦脚的， 还有擦脚的，抠完脚就直接擦的，甚至有些人直接往地上一铺，对吧？所以说呢，他就那上面容易带点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他要擦脚了，擦脸的毛巾擦脚了，然后呢，那上面的真菌呢是很顽固的， 就是 一般的这个 消毒脚气的这个东西， 对了，一般的这个消毒清洗还不太容易弄得掉，或者是。把它能够灭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来洗脸，那就有可能脸上或者身上的其他地方出现一些真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好， 还有呢就是酒店呢有的地方消毒剂处理的不干净， 嗯， 哇，他也不按比例，哇，倒了过后，这个清洗的不到位，他有的人脸上会有一些过多的这种消毒剂的残留， 它 浓度配的不合适，那配低了呢，它起不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嗯， 配高了呢，可能有一些东西，有些成分， 有残留 对皮肤有刺激性，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过敏， 嗯，所以说咱们在日常住宾馆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咱能使用自己的毛巾还是用自己的，如果要用这个饭店的，我们得一定得看一看这个饭店的毛巾是不是比如说清洗消毒是比较到位的， 嗯， 那我们接下来和大伙来说这个毛巾之外，像床单被罩我们也跟大伙说说，像这些经常铺在床上的东西，我们可能和外界接触的会更少，而且一般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都是洗过脸甚至洗过澡的，大家伙都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干净的呀，为什么这个上面也有可能比如说时间长了有这些细菌啊微生物啊， 这个呢有一些地方跟脸上呢是差不多的，其中一个呢就是一些灰尘，我们知道这个平时脱衣服啊什么的，有的人会掉头掉皮屑，那皮屑这些东西掉到床上，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角质层啊，有一些这个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那如果有细菌它也可能附着在床单上，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睡觉出汗，尤其是男性或者是女性也有可能盗汗，那么盗汗了过后一出汗就把这个床单就弄湿了，那么床单有可能还会洗，那有的人床单下面的褥子他不一定洗，那这个没法洗嘛，对吧，你能晒一晒就不错了，北方有的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你还晒一晒抖一抖，南方呢有的特潮湿，你搬出去晒跟那个外边跟你家里也没什么区别，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褥子你床单换了褥子没换，这个时候又没晒，那有可能床单表面呢弄了过后附着这个盖上了过后它底下了它又贴上来了，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床上怎么着都是有一些灰尘的，再加上屋里边清洁如果是用笤帚来扫，会有一些扬尘，那么扬尘落在床上，还有包括一些螨虫啊，这些落在床上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皮肤的炎症。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得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呗，比如说如果我们日常清洗毛巾或者清洗床单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说附着在上面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一些螨虫等等的微生物把它洗掉洗干净。咱们先来说毛巾吧，比如说像毛巾我们日常要清洗的话，多久洗一次，我用一次洗一次，还是说我用个两三天洗一次就可以，频率是什么样，咱先来说说。 看毛巾怎么用了，有的人呢有的地方洗脸的习惯是这个把那个毛巾放到盆里，用这个拧了过后来擦脸， 先把毛巾蘸湿， 对，来擦脸的，有的是先不用毛巾，先用这个洗面奶啊什么香皂啊这些来洗，洗完了过后拿毛巾来把水擦干，对吧，不同的用法，那么显然前一种用法呢更容易有细菌微生物的残留，包括这个皮脂的这个残留，它要更注意清洗，而后面那个呢好一些， 相对好一些， 但是也得要洗。那么像前一种情况呢，我觉得每次弄完了过后应该单独，你别就在这个盆里搓两把，因为盆里你把油脸上油洗到盆里了过后一搓，盆里的也是油的，只不过可能稀释了过后会冲掉一部分，但是一定要再弄点水啊， 干净的水来洗， 最好是热水， 嗯， 因为在热水的作用下它油脂的附着性会比较差，那我们洗碗都知道是吧，刷碗的时候你弄冷水和热水洗碗的不一样的效果，那么最好用热水，第一要经常洗，最好是每天清洗一下，第二呢洗的时候可以加点热水，第三呢可以用点肥皂啊香皂啊，甚至用一点有的人会用点这个洗头发的，甚至 沐浴液 沐浴 液 那种，你搓一把也可以的，因为那个可能有味道好闻一点，那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嘛，还有呢有的人会隔一段时间，比如隔几天他会把那个毛巾放在热水里边再倒点消毒液，有一些常用的什么滴露啊这一类的， 巴斯啊 这消毒液，巴斯这消毒液还是不错的啊，用它来处理一下，因为 有的时候浓度高了它可能会掉颜色、 嗯、 但是毛巾无所谓嘛，自己又不是穿在外面的衣服，掉了颜色没关系，但是它消毒杀菌的效果会比较好。 嗯， 还有呢可以考虑的一个办法就是给它煮。 哦，煮毛巾。 煮一下。当然呢老是煮就比较麻烦了， 嗯， 那就不如换了。因为煮毛巾老煮这个本身也挺麻烦的，有时候可能为了节约点时间、 嗯、 结果呢这个你可能这个反而把时间也搭出去了，对吧、 嗯、 煮毛巾你还得看着几分钟过后你还得停，哎， 嗯， 这些都比较麻烦，实在不行呢就换。我觉得真是毛巾没几块钱的事儿、 嗯、 是吧，为了身体的健康，尤其是女性啊，特别注意女性的患者，尤其是青春期的女性的患者，因为她有时候相对来说雄性激素分泌的会多一些，会有痤疮、毛囊炎、脂溢性皮炎，这些女性又爱美、又怕过敏， 嗯， 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清洗甚至勤换 毛巾。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有的人干脆嫌麻烦嘛，嫌这个洗啊煮啊什么的麻烦、 嗯， 就把这个毛巾放到微波炉里边去微 哦，叮一下，反正都是高温嘛。 对，但是呢，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不过呢，要注意你别着火了。 嗯 嗯，因为尤其是得有一定的水 啊、 哦，弄湿了过后，可以在密切关注的情况下，你在微波炉里边转一转还是可以的。 需要用高温。 嗯， 好，那这是跟大伙说了这个毛巾的清洗的这个频次以及清洗的方法。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种， 嗯、 也就是说用毛巾直接清洗脸的话、 嗯， 我们建议每次使用完之后，我们都应该用干净的清水，甚至是最好是用这个流水， 嗯、 然后放上这个洗手液啊或者是香皂什么的，把它进行一个清洗。 对。 那如果比如说像您说的第二种情况， 嗯、 我们是用洗面奶或者是这个香皂都洗完了，只是用毛巾沾一下脸上的水分、 嗯、 这样的话我们的清洗频次是不是可以稍微的长一点， 稍微长一点，这个呢可能两三天三五天洗一次， 洗一次就行了， 两次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嗯， 就是原则就是用了过后毛巾你觉得基本上是比较干净的， 嗯， 不是一摸就油那种、 嗯， 嗯，这个还是很注意。 有的时候这个毛巾可能这个情况不太多，一般是抹布什么的，我们用的时间长都会有这种滑滑的腻腻的这种感觉。 对， 像毛巾如果您用到这种程度的话、 嗯、 这肯定是得扔了，不能再用了。 对，除了手感除了滑不滑以外， 嗯， 还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就是你闻一下味儿 啊、哦，看看毛巾有没有异味儿， 有没有味儿。因为这个毛巾如果脸上出油的这种这种人呢，用毛巾用多了过后，他毛巾有一股五味儿， 嗯， 尤其是在潮湿的这种情况下，那有了味儿，一定要洗，不管是哪怕就一天有味儿了，一天也要洗。 哦， 嗯， 好，那也就是提醒大家，这些都是我们判断应不应该清洗，应不应该比如说更换毛巾的一些条件。 对， 您可以对比一下，看看自家的毛巾到底使用到了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哈。 嗯，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毛巾的消毒的这个方法有各种各样的，有清洗，然后定期的呢我们得用比如说消毒液进行一个消毒，消毒液消毒的话基本上三五天或者差不多一周左右进行一次就可以了。 嗯、对， 而我们希望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高温来比如说进行消毒，微波炉也行，放到热水里煮也行。 对， 那煮这个毛巾有些朋友是烧了热水把这个开水直接倒到毛巾上， 嗯， 这样的方式行不行，还是说必须得放到锅里咕嘟个几分钟才行啊？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嗯，但是我得打断你一下，您先别回答、嗯、因为节目上面的时间马上到了，咱们留一个悬念给大家伙，看看这个毛巾如果放到锅里热水消毒的话，咱们是烫一下就行呢，还是得咕嘟煮个几分钟才行。 好，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大伙来揭晓这个答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吴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当心亲密接触的毛巾床单变成细菌的温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

好的，吴主任，我们来揭晓一下上半段留下的这个悬念吧。 嗯， 那上半段我们跟大伙儿说了，这个毛巾啊，应该去定期的这种清洗啊什么的。您给我们揭晓一下上半段留下的这个小悬念。 嗯，这悬念呢，问题呢就是到底多长时间？ 嗯， 用开水来处理这个毛巾的话，多长时间合适啊？ 嗯， 显然呢。用开水浇一下这个办法是不靠谱的 哦，也就是说烫一下毛巾是不行的。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用开水来浇一下来烫一下的目的是为了去除那里边的把那个细菌啊病毒啊这些东西给杀死。 嗯， 那么我们知道啊，细菌病毒呢一般在人体寄生的这个呢，它对高温是不耐受的。 嗯， 就是温度高的时候它就很快就破坏了， 嗯，就死掉了。 但问题在于比如说这个毛巾揉成一团的，你放在里边一浇上去， 嗯， 可能外面的100度，但是里边呢到不了。 哦，这温度逐渐降低了。 对，它渗透性会差一点。那显然嘛，这道理大家都明白。那么，如果是光是浇一下，或者是很快就拿出来， 嗯， 就这种呢，第一温度不够， 嗯， 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半缸的这个半杯子的水是0度的， 嗯， 你再加半杯子100度的，可能就变成50度了，嗯，对吧？那50度呢？对这个温度来说，可能就对于把这个细菌或者是微生物杀灭的作用来说，这温度是不够的 啊， 哦。那所以说，第一，你如果要浇，可以水多一点， 嗯 啊， 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持续时间长一点，这个让它那个温度能够到位，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细菌或者是病毒真菌或者其他微生物， 嗯， 那么它在不同的温度下它灭活的时间也不一样。 哦，有的可能烫一下就能烫死， 有的一下就烫死了， 有的可能这个烫一下还烫不死它。 对，有的你烫个好几分钟都是烫不死，但是呢总体来说100度左右时间越长它烫死的可能性越大。 嗯，好， 那能够煮一下，那保持的100度这个温度，那是更好的。那这个时间要多长呢？我觉得至少要5到10分钟。 好，哦，5到10分钟，这是我们如果要煮，通过高温给毛巾消毒的话，嗯，我们这个时间掌握 烧 也太短了。 烧开的情况下 啊，哦，不是说把水， 说你水 开始烧的时候， 对，烧开的情况下再来个5到10分钟就够了。 嗯，好， 一般都没问题。 好，这是跟大伙儿说的对于毛巾的这种消毒的方式，我们从低到高给大伙儿来排一个顺序吧。 嗯， 最基础的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香皂啊或者是洗衣液这样的洗涤用品对它一个清洗，这是最基础的清洁。 嗯，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隔1周左右的时间用消毒液对它进行一次浸泡。 嗯， 而且这个浸泡这个吴主任也特别跟我们说了，其实饭店酒店， 嗯， 他们对于这个毛巾的浸泡他们都会做， 嗯， 我们也经常能闻到有一股这种消毒剂的味道， 嗯， 但是如果消毒剂过多的话对于皮肤也是有伤害的， 是， 所以说也不是越多越好， 嗯， 咱们得根据这个说明书看看几比几的比例来勾兑它， 是的， 浸泡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这是第二个阶段。 嗯， 那再高一个阶段就是这毛巾得放到水里面去煮一煮，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给它排过去？ 对，大体上可以这样。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搓，或者是用比较多的水来使劲的反复的搓。你即便别的什么都不干，你反复的搓，绝大部分的这个病原微生物都能够给处理掉，因为它搓了过后它会溶解，溶解了过后你再换清水，是吧？ 洗掉了， 再弄它就稀释掉了。这是第一，所以第一步就是洗，你什么都不行，你就使劲洗，多洗几次，其实也可以。 嗯， 那然后呢才是。用上这个 肥皂啊， 肥皂啊，香皂啊，这些东西， 洗涤剂啊， 洗涤液来洗，然后呢才是再进一步呢，你可以加点这个消毒液浸泡， 嗯 啊，然后再是开水烫， 好， 时间长一点，再往后呢就是开水煮， 嗯，5到10分钟的时间， 嗯，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处理完了过后，最好定期晾， 嗯 啊，再然后呢。就实在不行就换了得了， 换了得了。 对， 嗯，好，既然说到量这个话题啊，我们也想问一问，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卫生间啊，我们说不是这种明厨，没有窗户， 嗯， 可能相对来说通风会比较差。 嗯， 大家伙有一些朋友呢，像您刚才说的，直接用毛巾去洗脸的话，他肯定先得把毛巾蘸湿。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第二次用的时候，很有可能这毛巾还没干透， 是的， 还依然有点潮潮的。 嗯， 像这样潮湿环境之下使用的毛巾，它是不是更容易受到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的这个滋生啊， 一定是这样。生命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是水。 嗯， 那它干的情况下，它可能细胞壁啊什么的就破坏了。 嗯， 但是如果是有水的情况下，它挺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哦，所以说也提醒大家，用完毛巾之后，我们最好能够保证它有一个这个晾干的时间。 嗯 嗯，好， 在北方呢，如果有暖气，你实在 不行，放暖气上， 放暖气上烤一烤呢，也会比较好一点。 嗯，好。啊，咪咪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专家说，如果毛巾的话用白醋浸泡这样的方式能够进行消毒和杀菌吗？ 嗯，这个问题问的也不错啊，就是人体的环境总体来说是一个中性的，既不太偏酸，也不太偏碱。如果用白醋泡没问题， 嗯， 因为你实际上改变了这个微生物所处的环境，你这个酸度增加了，也不利于它生存。 嗯， 就是泡和不泡比，肯定泡比不泡更好， 会更好。 不过呢，白醋泡了就味儿大，你得好好清理一下 啊。其实说到白醋啊，还有这个我们说小苏打，很多朋友说就是我们说碱， 嗯， 是不是用酸用碱泡都行啊？ 对，你越酸或者越碱，它就越容易破坏掉，因为它这个、 哦、 比如说人体就跟这个体温，它37度上下，它不能太多，太多了也不行，太少也不行， 太少了也不行。 这个啊，酸碱度也是这个道理， 嗯， 所以呢，你要酸的也行，碱的也行，但是小苏打呢？这个碱性有点弱，白醋呢、 哦、 酸性也有点弱。 嗯， 那有的现在有些消毒杀菌剂，包括巴氏啊什么的，它也是有某些方面的原理，就是 改变 酸 碱度啊、 嗯 哦。所以说，如果提醒大家，我们想要用这个食醋啊，或者说用这个小苏打这种碱面啊，对它进行消毒的话，我们的这个浓度得稍微大一点才行了。 嗯，你要达到的效果，你比如说你要用它来代替这个 消毒液的 话，消毒剂，哎，那你稍微大一点，或者时间稍微长一点。 嗯，好，这个浓度咱们得掌握好哈。啊、 嗯 哦，还有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外面买回来新的这种毛巾、 嗯、 是能直接用呢，还是说最少得清洗消毒一下再用比较好？ 特别不建议直接用。 嗯， 包括买来的衣服，尤其是贴身的衣服， 哦、 外套无所谓、 嗯， 冬天你穿羽绒服，你别拿上来就洗了。那个没关系，可以不洗。但是呢，贴皮肤的，不管是毛巾还是内衣、内裤、秋衣、秋裤这种贴身穿的，一定要洗。 嗯， 这个洗呢，不是说要把细菌给它洗了，那上面的细菌是很少的。 嗯，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有学者做了这个研究， 新毛巾嘛， 新毛巾它的细菌量不多。 嗯， 你说有几百，正常不正常？太正常了，自然环境里边，细菌无处不在。 嗯， 那都是正常的。那洗是什么目的呢？是因为这些东西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用酸碱来处理、 哦、 还有一些染色剂。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处理掉，有的人一穿到皮肤上就有可能过敏、 哦、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得注意了。 对，我曾经见到有一个患者，有一次刚买一内裤穿上过后，哇，就立刻就整个内裤覆盖的部位全是红斑、 哦、 就是过敏，叫接触性皮炎。 所以说我们新买回来的这种贴身的东西，甭管是这个毛巾也好，床单被罩也好，还是贴身的衣物也好，都建议大家清洗一下， 一定要先清洗。 嗯，那这个清洗不是为了消毒，是不是我们就不用比如说使用这种消毒液啊什么的、 嗯、 我们正常的加 水 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啊、这是我们说的这种小件的东西，可能清洗起来比较容易。像我们说床单被罩，尤其是比较大件的这个东西，我们放锅里煮肯定是不太现实了， 没那么大锅。 对，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它进行这种消毒清洗会比较合适？光放洗衣机里这么转几圈，或者正常的清洗行吗？ 嗯，这个呢，就是用到洗衣机有个浸泡的功能，因为这个咱家的这个盆儿，洗脸的盆儿也没那么大， 也放不了那么多。 可能有的家里也没有那大盆儿。那么洗衣机这个大桶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处理的这个容器啊。 嗯、 我们就把这个毛巾这个床单呢放里边，倒上消毒液，配上比例弄好了过后，让它浸泡一定的时间。 哦， 因为浸泡完了过后，你再正常的洗，那这样呢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如果可能的情况下，你在换床单之前，先用吸尘器吸一下。 哦， 床单床脚啊这些地方，它有可能表面有很多东西，你用吸尘器先吸一下的话，就会把大部分的东西都给它吸掉。 嗯， 吸了过后呢，你再洗 呀、 啊、 甚至我们说功率比较大的话，我们现在看好多吸尘器说这个螨虫也能被吸起来。 对对对对对，甚至有的高级的这种吸尘器还有震动的功能。 嗯，拍打的功能、 对，那个一震动一抖，本来下不来的，一抖就给抖下来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再洗呢，当然了，这个 不一定要去买那种高级的好马桶10000块钱的那种，不一定啊，就是这个正常的你吸一吸，把那个东西多的吸掉，也会可以。那如果是城市里边的这种啊，你可能就只有这种办法。如果是农村啊，院子大， 可以抖一抖， 晒 一晒， 然后呢拿那个棍儿使劲打，是吧？不管是你晾之前这么做，还晾之后这么做都可以。但我 是 觉得要弄的话，你晾之前这么做 最好是之前清洗之前，然后正常的清洗流程，千万不要忘了定期的用这个消毒液对它一个浸泡。那床单的这个浸泡的时间或者说消毒的这个时间，是我们每次清洗都需要吗？还是说它可以跟毛巾相比的话，时间长一点？ 可能可以长一点，因为床单嘛，它一个面积大嘛，再一个呢，它也不像这个，在我们皮肤，尤其冬天的皮肤，不是特别容易出汗，你也不露在外边，最多 没有那么多的 皮屑，就是掉下来的这个皮屑，那问题倒不大。但是呢，如果是家里这个北方，现在北方北京这些地方天气都比较好，没有那么大灰尘，是吧？以前什么沙尘暴啊什么的，老是灰特别多，一打扫那就是有好多这个屋角的呀，这些螨虫啊什么的附着在上面，那个要处理勤一点。如果没有这些情况你不一定要处理那么勤，就 大概比如说我们多久更换一次 床单吗？ 嗯， 我觉得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吧。 最少咱们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然后咱们更换清洗一次，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以加一些消毒液对它进行消毒。 对， 那说到了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在洗之前可以在院子里面拍拍打打哈。我们经常听说太阳是有消毒杀菌的功效，像一些朋友说像毛巾啊、床单、被罩啊，我趁天气好的时候在外面晒一晒，这样的方法能够达到比如说消毒杀菌的效果吗？ 太阳呢，它对于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它作用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让它迅速变干，别在 潮湿的环境当中， 对吧？一太阳一晒，它就更容易蒸发嘛，水蒸气容易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太阳有一个作用，它是紫外线，太阳里边尤其是光线很强的、很充足的情况下，它有紫外线，这紫外线呢是有消毒杀菌的作用的。那么，我们比如说医院里边的环境有 紫外线灯什么的 灯来消毒。作用是一样的， 所以说多晒太阳对于我们保持日常经常接触我们身体的这种毛巾、床单、被罩什么的，也是有好处的。 那是， 我们经常不是听说晒完了以后被子有这个太阳的味道，我们经常看网上说这其实就是螨虫的尸体被烧焦的味道，是这样吗？ 没那么玄乎啊，我还没怎么闻到太阳的味道。不过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质的这些东西确实那上面怎么着都会附着一些蛋白质，我们皮屑本身也是蛋白质嘛，主要成分。那么在高温的作用下，它会有一点点这种味道。 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跟您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哈。红梅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洗脸的毛巾和洗澡的时候擦身子的毛巾能是同一块吗？像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擦手啊、擦脸啊，甚至洗澡的时候习惯用同一块毛巾，这样的方式可行吗？还是说咱得分开呀？ 我觉得啊，如果能够分开当然更好。但是说实在分开有点麻烦。 我们不能擦一个地方用一块毛巾。 分开确实有点麻烦。如果要那么讲究的话，你生活品质可能你特别讲究的人，你得有足够的条件，你比如说房间你得足够大， 比较大， 能晾得下那么多个毛巾，对吧？而且你还不停的，它是有成本的，你知道吗？你要是那么讲究，你得有好多，你比如说你得清洗，你得定期清洗哪个毛巾是星期一洗的，哪个是星期二洗的，还挺麻烦，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啊，分开还是比较好。尤其是脸上的和身上的最好分开一下。另外呢，身上的和脚上的分开一下。实在不行呢，脸上加身上可以一块儿，你脚上就不要跟脸上的混一块儿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脚上膝盖以下，包括那个有的人穿，比如说夏天时候穿单裤子，那裤管在外边扫来扫去的，膝盖以下的部位都是比较脏的。另外呢，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会阴部。会阴部这个部位最好呢，要是可能可以分开一下，或者是你也可以不分，就是擦其他地方你可以用洗脸的毛巾擦，你擦完了清洗就行了，对吧？身上你脚不要跟这个混一块擦，但是呢，会阴部这个部位你最好可以考虑用纸擦。 就不要再使用毛巾了。 不要用毛巾，你用纸擦就行了。 嗯。 这个呢，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因为你要单用一个毛巾。这里边顺便说一下，很多人都住酒店。酒店啊，我觉得你什么东西不带都可以。 嗯。 一定要带一个自己的毛巾。 嗯。 啊，同样，酒店的毛巾啊什么的，你要擦，你不要擦脸，也不要擦会阴部。 嗯。 你擦身上没问题。 哦。那是不是意味着像脸和我们的会阴部是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侵袭啊？ 啊，脸上呢，因为它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它更容易表现出来。 嗯， 你别身上长一疙瘩没事儿，就你要可能你痒，反正你挡着呢。但是脸上的那个，你自己不知道，别人也知道，对吧？嗯、那你顶脑袋上顶个包，它总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嗯， 那这时候呢，我说到会阴部呢要注意。因为有时候用酒店的这种毛巾啊、床单啊什么的要擦洗，而会阴部呢又是一个比较潮湿的地方， 嗯， 它就跟那个湿毛巾一个道理，你在比较潮湿的毛巾就容易出汗的地方，就更容易有细菌，一旦附着在上面，它就容易长，容易得一些病。 哦、 那这得这个病呢，你有时候反而说不清楚了哈。 嗯， 所以说那个不太好，我觉得最好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你用纸是一个比较好的能解决 替代的这个方法。 嗯， 好，还有朋友想问问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毛巾也都得独立起来，不能够混用啊？ 我觉得最好是分开。 嗯， 一定要分开。那么有些人在家里这个搓澡的时候啊，除了这个毛巾以外，洗澡的话 搓澡巾、 搓澡巾或者是那个什么浴花儿啊这类的东西。嗯，那东西也不要混用 啊、 哦，最好是不要混用，或者是你要真是要混用，一定要处理干净 啊、 哦。但那个不混用很简单， 嗯， 一个蓝的，一个红的，一个白的， 嗯， 对吧？你不同颜色就可以区分了。 嗯，如果真是比如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一人一个不现实的话，咱每次用之前， 嗯， 咱们最少得保证清水的这种冲洗， 是清水冲一下，对。 嗯，好，好啊，还有朋友余自在想说，如果用旧的毛巾能够当抹布吗？比如说像擦擦桌子什么的，行吗？其实有很多特别节俭的这种老年朋友啊，先是擦脸的毛巾， 嗯、 擦的比较旧了呢，改擦脚、 嗯， 擦脚再旧了呢，就当抹布用。 啊， 嗯， 可以，我倒觉得无妨。但是呢，你看您擦哪儿了？你如果擦了脚，你要去擦饭桌，那肯定是 不行了。 对，你要擦了脚擦地。那没问题， 是没问题的。嗯，好啊、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我们继续来看看，抓紧时间，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在外面如果找搓澡工来搓澡的话，比如说是不是得自己带一块新的这种搓澡巾啊？用他们的这种，让他之前洗洗，能洗干净吗？这是您说到这个搓澡巾的问题。 哎，对，这个问题还真的问得好。为什么问得好呢？我有一个患者啊，他生活在社会的下层， 收入不是特别的高， 不高， 嗯， 每天特别累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习惯去搓澡， 泡泡澡， 5块钱连搓澡，连洗澡带搓，你想那个成本会有多低，对吧？那时候就搓搓搓，但显然毛巾是共用的，而且搓澡工那个手指甲不是很干净 啊， 他最后得了一个病，尖锐湿疣， 嗯， 就是。他也没有什么，他跟我说他真的没有在外边有过什么接触、 不洁的这种性行为啊什么的。 但是呢，就是搓这个问题，一搓搓了反复搓好几次，然后就是在他经常搓的这个部位腹股沟这个地方长了。你说他冤枉不冤枉？ 嗯 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注意。搓澡的人，我是从来不搓澡、啊、 嗯， 我觉得那个也不一定很舒服，即便是舒服我也觉得我不敢搓。 嗯， 因为确实不干净，一个他手不干净，指甲长啊指甲短的、啊、另外一个呢，毛巾有时候说是一次性的毛巾，它到底是不是严格的消毒、 嗯、 那么处理你也不知道。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外面要搓澡的话，咱最好能够比如说自己带一个， 你自带 自己的， 或者是你亲自看它拆 换了一个这个新的才行。 这个是比较放心的哈、那节目时间非常有限，马上就要到了，最后您跟我们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的话，可以跟您取得联系。 嗯，我的门诊时间其实很好记，我1、2、3、4、5每天在地坛医院都有至少半天的专业门诊。 嗯， 如果要挂号，如果通过京医通挂号的话，挂地坛医院皮肤科的

青草香。